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16号，星期四，农历正月二十，北京阴7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一月份数据增长喜人，我国外贸实现开门红； 郑德江与莫桑比克议长举行会谈； 张高丽会见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 联合惩戒实施不到半年见时效，执行难得到有效缓解； 我国今年将发射6颗通信卫星，未来飞机高铁上网全覆盖； 海口针对职业资格认定复活事件进行整改； 反映基层声音，记录社会进步；新闻战线新春走基层活动受到群众欢迎； 印度成功发射一箭百星创世界纪录。 以下是详细内容。 2017年1月，我国外贸同比实现19.6%的增幅，数据喜人。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表示，这一成绩来之不易，但单月进出口数据并不代表全年走势，我国外贸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海关数据显示，2017年1月，我国进出口总值2.1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6%，其中出口1.27万亿元，增长15.9%，进口9112亿元，增长25.2%，数据表现亮眼。商务部外贸司副司长王东堂表示，一月进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成绩来之不易。 近年来，国务院为支持外贸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各个部门、各个地方高度重视，也狠抓政策落实。那么除此之外呢，跟我们进口和出口的价格上涨，还有大宗商品进口量价齐增，还有去年同期的基数啊等因素也是密切相关的。 按美元计，一月出口同比增长7.9%，终结9连降。除了一般贸易继续增长，去年表现不佳的加工贸易进出口在一月也实现了正增长。船舶、汽车、照明器材出口分别增长76.5%、67.9%和29.9%。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呈现增长态势。我国与欧、美、日主要市场贸易额均为2位数增长。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认为，出口数据向好也与国际市场整体向好有关。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初，整个国际市场的形势有所改变。一月份韩国的出口增长11.2%，越南的出口增长7.6%，中国台湾地区的出口增长7%。 相比出口，进口增长超过25%，增幅更为显著。白明认为，一月铁矿砂、原油、煤等大宗商品的量价齐升，带动了一月进口的较大幅增长。 大宗商品进口来说，国际市场的价格反弹，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大宗商品进口的反弹幅度。同时呢，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系列政策的见效，对国际市场释放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也有助于进口的回升。 商务部外贸司副司长王东堂特别指出，一月单月的进出口数据不能代表全年走势。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形势依然严峻， 特别是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多，而且呢，我们面临的困难将不是短期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外贸发展仍然存在许多有利的条件，我国外贸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根本改变。 根据海关总署外贸出口先导指数，2017年2季度初，我国出口压力将有望缓解。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与莫桑比克共和国议长马卡莫举行会谈。张德江说，中国和莫桑比克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推动落实元首共识，促进合作持续发展，是中国全国人大与莫桑比克共和国议会的共同任务。今天的会谈和共同签署的两国立法机关加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将进一步明确双方合作的方向。要深化政治互信，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营造互利合作的良好环境，促进民间和地方友好往来。马卡莫说，莫桑比克议会愿加强与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往来，为莫中传统友谊的发展做出新贡献。张德江和马卡莫还共同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莫桑比克共和国议会合作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张高丽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包括天然气合作在内的两国能源合作不断取得新的合作成果，体现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双方要落实好中俄原油贸易及原油增工、东线天然气、亚马尔液化气等重大合作项目，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进一步研究西线天然气、远东供气等合作项目，拓展双方在天然气发电、地下储气库、发动机燃料以及标准互认和合格评定、油田服务、能源技术装备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能源领域务实合作积极稳步发展。米勒表示，俄方视中方为重要能源合作伙伴，愿同中方实施好现有合作项目，不断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共同提升双方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水平。 央广消息，人民日报今天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党必须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一刻不放松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把讲话精神落实到工作中，就要拿出自我革命的勇气，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初心中实现自身跨越，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文章指出，我们党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现在我们党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更加复杂，任务越繁重，风险考验越大，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要兴党强党，保证党永葆生机活力，必须具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过硬的自我净化特质，坚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做斗争，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全国法院执行工作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强调，针对查人找物难题，着手建立覆盖全国的网络化查控体系，实现了多种财产一网打尽。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一直以来，由于被执行人隐匿转移财产、逃避规避执行、外界干扰执行、财产处置变现困难等原因，法院执行难困境难以改变。周强表示，推进执行信息化建设，执行工作模式实现了重大变革， 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基本实现对主要财产形式一网打尽，有效破解了查人找物的难题。被执行人在全国范围内的存款、车辆、工商登记、证券等13类16项信息均实现在线查询，执行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联合惩戒体系的健全，使得规避执行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构建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大格局，有效破解规避执行难题。国际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673.4万例，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已经成为国家征信体系的重要基础性信息。 周强表示，在今年的明镜行动中，将重点整治消极执行、滥执行、乱执行等不规范执行行为。 日前，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6至2020年正式颁布实施，规划明确13-5期间力争建成6亿亩的高标准农田。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此次规划明确了13-5期间土地整治的主要任务，包括藏粮余地，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耕地数量质量保护，加大土地复垦和土地生态整治力度。国土部规划司司长庄少勤， 十三五期间呢，全国要确保建成4亿亩，力争建成6亿亩高标准农田，其中通过土地整治建成2.3至3.1亿亩，经过整治的基本农田质量平均提高1个等级，通过土地整治补充耕地2000万亩，通过农用地整理改造中低等的耕地2亿亩左右。 此外，规划还提出推进城乡建设用地整理，优化城乡土地利用布局和结构。具体要求， 要整理农村建设用地600万亩，更新改造600万亩的城镇低效用地，促进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建设用地使用面积降低20%。 科技部负责人昨天表示，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在9大领域推进高新技术项目落地。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超级计算机系统研制和部分应用领跑全球，采用自主研发芯片的世界首台10亿亿次超算系统神威太湖之光具世界之冠，千万核可扩展大气动力学全影视模拟首获全球超算应用最高奖戈登贝尔奖。这些战略高新技术的新突破，标志着我国创新供给能力的新水平。科技部副部长殷和俊介绍，十三五期间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面临国际科技竞争的严峻挑战和经济新常态对科技创新的迫切需求。我国已编制了9个高新技术领域的专项发展规划，对能源、信息、空天、制造、交通、材料、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科技创新进行了战略布局。下一步，科技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重点科技项目， 组织实施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着眼于前沿科技重大需求和国家安全，力争赢得未来竞争的战略主动，按照成熟一项启动一项原则分批启动。 国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王毅任昨天做客央广《今天我值班》节目时表示，十三五将开工建设高放废物处置地下试验室。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王毅任解释说，对高放射性的废物采取深地质埋藏， 就是要在深度数百米以上的稳定的深地质层。高放射性这种废物啊，它这个衰变周期，衰变到天然油的这种放射水平的话，需要数万年才行。 王毅任说，选址难度甚至超过了对核电站的选址。目前国际上还没有成熟的深地质埋藏的高放废物地下处置厂，比利时、芬兰、瑞典都是在建地下实验室，因此我们的十三五时期要建地下实验室。 建一个地下实验室要做各种实验，做这个下面的地质啊、结构啊、这个渗透啊、这个放射性物的迁移啊等等，做一系列的实验，确实保证它是稳定的，是合适的。 今年我国将发射6颗通信卫星，解决移动基站覆盖能力不足的问题。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作为我国今年通信卫星发射任务的首颗星，实践13号卫星将在4月发射。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实践13号卫星副总师王敏介绍，该星是我国首颗高通量通信卫星，首次应用了 KA 频段多波速宽带通信系统。在完成实验验证之后，卫星将纳入中星系列，命名为中星16号。 高通量就是它是通，是通信的通，通过的通啊，同时也叫高通储量卫星。通信容量比以往的通信卫星应该是有10倍甚至100倍的这种1个数量级到2个数量级的容量提升，最高通信容量总容量超过20Gbps，超过目前我国之前研制的所有通信卫星容量的总和。 卫星通信容量的扩大意味着传送能力更强。王敏举例说，原有的通信卫星能够同时传送70-80套标清电视，现在可以同时传送70-80套高清电视节目，未来还可以同时传送数量更多的 4K 节目。同时高通量通信卫星还能够解决移动基站覆盖能力不足的问题， 可能我随身带着一个比如 WiFi 的一个转接器，就能把卫星信号转成 WiFi， 可以服务于车厢或服务于这飞机的内部或服务于这偏远地区。 按照计划，实践13号发射之后，我国将在今年年中发射实践18号卫星，这将使我国真正跻身国际一流通信卫星的俱乐部。航天五院卫星事业部部长周志成表示，多颗通信卫星在轨后，我国构建的移动通信卫星系统将提供更好的应用。 最大的就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比如爬山去，比如说是发生什么自然灾害了，中国的卫星通信在哪儿？我们如果天通应用得上，给政府配了以后，假如再有什么异常，它完全可以应急。 国家卫生计生委昨天介绍，今年以来，全国共有16个省份报告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虽然病例增多，但疫情总体特点未发生改变。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副所长、国家流感中心主任舒月龙表示，我国 H7N9 疫情出现病例增多、分布地区广、散发程度高等特点，病例多数散发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今年呢，我们这个气候啊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我们很多呼吸道传染病，像这个普通的季节性流感这种疫情，也比往年的早1到2个月。另外一个主要是分布的地区啊，还是以前我们这些重点地区，那么主要跟当地的这种国企的这种销售、消费 以及我们公众的这种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总体来说，这个病毒从2013年来看还没有发生对人的这个感染力、致病力、传播力有重要影响的这种突变。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 H7N9 禽流感疫情高发季节，疫情总体特点没有发生变化。接触被感染的禽或者是暴露于活禽经营市场是人感染的重要危险因素。最近三天全国疫情呈现了下降趋势。中国疾控中心应急中心副主任倪大新表示，继续强化 H7N9 疫情监测和风险评估，坚持标本兼治，加强源头控制。 长效措施呢，就是要实行这种规模化的、规范化的、符合生物安全防护规范要求的这种养殖方式，这样子真正的从源头上来阻断病毒在禽间的传播。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因缺乏安全意识、雪场分级制度滞后等原因，北京部分滑雪场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北京市丰台区某室外滑雪场雪具大厅内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资深滑雪爱好者张景山说，消费者数量的急剧增加给雪场的安全生产管理增加了难度。 就是说在雪道上怎么讲，叫相撞事故，这个是最多的，跟我们普遍的人的这个整体素质是有很大关系。 虽然滑雪是高危体育项目，但由于教学培训费用较贵、个人安全意识欠缺等因素，滑雪者有激情无常识、有胆量无技能问题相对突出。专家指出，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出台滑雪者技术分级考核制度以及标准滑雪教学课程体系等。北京市体育局介绍，个别滑雪场企业重视经济效益、轻视安全生产的现象比较突出，对安全生产的资金、人力投入不到位，存在安全隐患。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国务院取消的职业资格认定在海口复活一事后，海口市召开专项会议部署后续整改工作。央广记者任梦妍、吴媚苗报道。 报道播出后，海口市召开专项会议，要求各区各部门从连夜自查、全面整改、作风整顿、进行追责等7个方面进行整改，对不符合现行法律或上级文件规定的公文一律先撤下来，再按程序报海口市政府审批。同时要求各行业主管部门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确保国务院的各项改革方针政策在海口不折不扣落地。海口市政府督察议案室主任刘卫华： 全面自查、全面整改、开展调查、进行追责、全面清理审批事项、完善监管制度，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的一些制度，杜绝此类问题的再次出现。 海南省政府也要求各市县吸取海口市此次事件的教训，举一反三，采取更加有力措施，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简政放权政策，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今年是全国新闻战线连续第7年开展新春走基层活动，各级媒体编辑记者深入一线反映基层所求所愿，把群众呼声作为重要选题，用笔和话筒记录社会的进步与变迁。请听报道。 随着2017年春运启动，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0几个频率的300多名记者奔赴全国各地，深入百姓中间。军事记者孙立的《祖国西南第一哨》西藏军区边防某团乃堆拉哨所的报道播出后，引起了广大官兵强烈反响。北部战区陆军吉林某边防团4连班长霍明帅： 在大过年的时候，他们这些记者冒着寒风到我们边防一线报道我们基层官兵的春节生活，这样呢也让我们家里啊感受一下我们在部队的春节氛围。在新的一年里吧，一定是不忘初心，守好边，知好心。 今年是青岛地铁3号线全线开通的第一年，青岛广播电视台的多路记者除夕当天通过报道全程展现了地铁员工的工作细节。看过报道后，安检员郭小燕欣慰地说，即使工作再辛苦也值得。 之前很多旅客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多的不解，比如说客流太大、排队时间太长。通过报道，很多旅客对我们的工作表现出了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也使春运旅客进站的秩序更加良好。 群众在哪里，火热的生活、鲜活的故事就在哪里。今年的新春走基层活动中，从群众生产生活中发现细微变化，发掘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传播正能量，积极引导干部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成为了报道的主旋律。江西萍乡莲花县仿楼镇岩背村村民杨初开： 这样的走基层呢，就是真的走到了我们村民的身边了，走到了我们的心里面来了。 厦门市思明区前浦南社区党委通过召开开放式专题组织生活会，直面问题，开门亮丑，促进工作提升。央广记者陈庚报道。 你作为党委班子的班长，要在协调上要下功夫。 在近期召开的社区党委开放式专题组织生活会上，党委班子不摆成绩，只谈不足。受邀列席的党员和居民代表频频发问，直击要害。社区党委书记汪家妹坦言，通过这种开门办会、群众打分的形式，让自己对社区和自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居民代表林良才首次应邀参会，并进行了民主测评。 开门亮丑啊，没有一定的胆量是很难开门的、啊。资本主题就讲你存在的问题，不给你各种送德，敢你批评，大家都非常虚心接受。 组织生活会议结束，汪家妹就把社区两委成员召集起来，根据党员和居民代表提出的意见和要求，列出问题清单，细化整改措施，优化工作目标，将今年定为前浦南社区各项工作的提升年。 连日来，南海舰队远海训练编队在南海海域开展了区域联合防空等课题的实战演练。央广记者孙杰报道。 凌晨六点，一阵急促的警报声搅扰了不少人的睡梦，官兵们披上战衣，直奔各自的战位。一场以区域联合防空为背景的课题演练拉开了序幕。 报舰长发现敌空中目标两批四架，目标方位洞狗洞，距离135公里。 长沙舰率先发现敌机，通过数据链系统将目标要素在红方各平台共享，综合判断敌我态势，群指挥所果断下令自行组织抗击、干扰和规避。 红方一批两架前出对敌目标进行拦截。 命令传来，担负外围防空任务的红方战机快速向敌目标逼近。 至 B 点后高度600，左转进入攻击区。 蓝方战机见招拆招，迅速下降高度，掠海超低空突防，试图突破红军封锁。面对蓝方的强硬姿态，红方迅速做出反应。长沙舰指控技师李春德， 蓝方战机作战性能突出，但我方借助体系优势，空天一体，软硬皆施，构筑了多道防空火力网。报舰长方位洞狗洞发现低空快速目标，向我进飞。 忽然，长沙舰作战室内惊情四起，敌方导弹越飞越近。长沙舰舰长李超峰临危不乱， 打击洞拐幺次 P 目标，七色导弹两枚，主副炮进行分层抗击，干扰弹准备实施复合执行干扰。 编队指挥员、南海舰队副司令员于满江告诉记者：“ 海上对决，体系制胜。这次防空演练有效检验和提高了编队联合防空作战能力，也让红蓝双方都嗅到了打仗的味道。” 新闻动车组，中方回应日本课改方案将钓鱼岛写为日本领土，京津冀三地协同立法进入突破性进展阶段。全国首个网贷机构管理办法落地厦门，请听报道。 日本曾因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屡次遭到其他国家抗议。据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14号公布了中小学新版学习指导要领，首次明确要求在中小学社会课程中提出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希望日本尊重历史事实，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我想中方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是坚定不移的。我想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这一事实。同时，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再次敦促日方要尊重历史事实，停止挑衅，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以实际行动为改善中日关系体现出诚意，做出自己的努力。 央广记者焦莹北京报道。 京津冀人大协同立法工作会昨天原则通过了京津冀人大立法项目协同办法，这标志三地协同立法由实质性起步进入突破性进展阶段，交通、环保、产业领域将成为协同立法的重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周英： 京津冀协同立法我们已经实现了单一的项目协同协商到战略性全局性的合作一个转变，从初步的探索性的接触到规范化和制度化方面的转变。 会议确定了2017年京津冀人大立法协同项目，河北负责起草道路运输管理条例，天津负责起草公路管理条例。河北台记者高丽红、石家庄报道。 近日，厦门市金融办印发《厦门市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备案登记管理暂行办法》，要求网贷机构将合同业务数据和资金流数据实时上传，并进行匹配比对，加强对网贷机构的监测预警和风险提示。 福建网投公司法律顾问杨夏东。 因为现在网贷钱直接转上去，有的是还通过第三方资金来往的，对这个投资者来讲的话，风险来讲会比较大一点的。那就是说这个办法出来的话，那将来有产生纠纷啊危险的话，那就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去把这些数据调出来，那就比较清楚了。 福建台记者林露厦门报道。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910万人次，继续维持高位运行。2月14号，全国铁路、道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7878.3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84%。 农业部表示，春耕备耕正从南向北陆续展开，今年夏粮生产基础较好，冬小麦面积基本稳定。 教育部消息，三年来，各地薄弱学校基本教学条件显著改善。学生自带桌椅、地级危房上课等现象在绝大部分地区已消除。 充分利用276个医药批号珍贵资源，内挖外联、转让合作，河南项城打造100亿级医药产业集群。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日前，中央纪委监察部公布了中央第11轮巡视的甘肃、广西、北京、重庆四省区市回头看反馈情况。巡视工作的威力再一次引发关注。 对此，新华网评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巡视杀回马枪本身就是持续反腐的题中应有之意。 人民时评指出，久久为功，让巡视回马枪杀出监督韧劲儿，巡视利剑一定能为全面从严治党打开新的局面。 进入2017年，全国已经有至少9名警察因公殉职，但事发以后却有人在网上侮辱警察、亵渎烈士，甚至别有用心的煽动暴力袭警。 法制日报直指问题核心，袭警辱警事件背后反映的是一些人对法律规则的漠视，民不惧法，警难执法。 中国长安网呼吁保障警察执法权威，需对破坏执法行为依法严惩。 越南外交部领事局昨天就中国公民在芒街口岸出境回国时被越南边防人员殴伤一事进行回应时说，越南已经收到了中方关于芒街事件的反馈，相关机构正加紧确认相关信息，并将根据事件性质进行处理。针对此事，我国驻越南大使馆和外交部领事司负责人已分别向越南外交部和驻华使馆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昨天说，当天上午成功发射了搭载104颗卫星的运载火箭，这打破了此前由俄罗斯保持的一箭37星世界纪录，是迄今人类单次发射卫星数量最多的一次。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5号表示，北约成员国防长决定在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司令部成立一个指挥中心，以加强应对源自南部方向的安全挑战。指挥中心规模约为100人，负责评估潜在的安全威胁，并与伙伴国家及国际组织建立联系。 法国警方14号逮捕一名企图发动恐怖袭击的18岁大学生，警方怀疑该学生企图袭击地铁或商业中心。法国警方近日接连挫败几起恐怖袭击企图，彰显法国反恐形势依然严峻。法国总统奥朗德15号要求采取特别措施，保证法国大选安全举行。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崔天琪、钟成，主播卫东、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 七点整。